中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最高检近日指出，八类因本人或其抚养人遭受不法侵害等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将获国家司法救助，救助金额一般以案件管辖地所在省份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日前就推进全国统一多证合一改革达成一致意见，指出19项涉企证照事项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首批实行24证合一。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6号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7月1号前取消流量漫游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务已全面展开，空间站研制建设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2017年3月，我国在海拔5250米的西藏阿里启动了阿里计划，全球海拔最高的原初引力波观测站建设，目前项目进展顺利，一期观测舱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市卫计委日前发布北京市分级诊疗制度建设2018至2020年度重点任务，到2020年，北京市要基本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规范有序、符合市情的分级诊疗体系。记者获悉，中国目前正在研制一种用于天地往返运输并可重复使用的空天飞机，这种被称为腾云工程的空天飞机既能够载人，也能够把卫星等航天器送到太空。江苏省南京市宣布，给予外地来南京求职的高校毕业生一次性面试补贴，标准为每人1000元。青年大学生2018年1月1号后在南京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2000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很多人知道林秋离是从阿杜走红开始的，却不知道他也曾经写过《听海》《简爱》《哭砂》这样的经典歌曲。20几年的创作生涯，林秋离为300多名歌手写过歌曲，仅仅是发表过的作品也就有700多首了，大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热门歌曲，但是他却说没有一首是他自己满意的。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阿杜《天黑》。 风我听了，云要怎么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哦，心若破了，你要怎么赔？莫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天都黑了，你在想着谁？心都灭了，我要怎么追？话都说了，你又怎么退？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爱在眼前无声崩溃，摔成粉碎。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一种撕裂的感觉，嘴里泛着血腥滋味，多么伤的离别。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梦被掏空的错觉，

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错过就不再，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能，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每个女人都是世上一朵清芬的花，拥有只属于自己的芬芳，从灵魂深处散发，或馥郁芬芳，或清丽典雅。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有它耐人寻味的地方。明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你为你身边的那朵鲜花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吗？欢迎你与我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野百合也有春天》。 我爱你的你愿意愿意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流连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你野百合也有春天。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

什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要怀疑我？一个不小心眼神的交错，被当作乱放电的诱惑。我双鱼，为什么天蝎要恨我？难道都是我的错？我该生气还难过，一杯杯当作证据的红酒，换来的咒骂喋喋不休。妈的，还不够吗？我要飞走，我要自由，我要用最温柔的复仇，让你无所有，让你在说我的时候 是一首动听的歌曲，她们才能出众，精明干练，她们是我们眼中的女强人。她们这一次在经典九六九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分享精彩人生。经典九六九邀您3月8号起与我们一起聆听女企业家们如歌般的人生故事，敬请锁定经典九六九3月女神季特别节目《九六九女人如歌》。 女人如歌。

战败者不亡是一个人战术的最高境界，他的意思是在强大力量面对，不要拒绝失败，你得学会失败时不会被打得丢盔弃甲，被人欺负时不会被打得遍体鳞伤。

记者从丰台区获悉，北京最大的早餐生产线已经在丰台区老牌食品企业东怡食品厂建成开始试运行，正式投产后每天能够为北京市民提供标准化150万至200万份多个品种的早餐面食。3月12号首车起，本市16条线路将增设中途站位，其中2条线路延长营业时间。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969，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著名词作人林秋离说，20年前自己开始写歌，其实是为了向自己心上人表白，就是后来成为他太太的熊美玲。两人是圈内圈外人人艳羡的黄金音乐伴侣，在他眼里，熊美玲是最优秀的台湾女作曲家。1985年的《一生情一生还》是林秋离第一首成功的作品，此后他便开始了专业写词生涯。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由范怡文演唱《一生情一生还》。 想你这么难分难离，不该乡愁有几分长，一分长一分难，想来平添惆怅。那泪眼望穿几个秋，该想你怎么难为自己，不该想天有几分蓝，一分蓝一分长，归来白发如霜，那红颜哭的人断肠。一年长一年难，偏偏相思来纠缠，分不清晨露还是泪，一生情一生还，将此生都为你。看岁月把我想几分蓝，一分蓝一分长，归来白发如霜，那红颜哭的人断肠。一年长一年难，偏偏相思来纠缠，分不清晨还是泪，一生情一生还，将此生都为你。看岁月把我相思诉尽，一年长一年难，偏偏相思来纠缠，分不清晨露还是泪，一生情一生还，将此生都为你。看岁月把我相思诉尽。 每个女人都是一首动听的歌曲，她们才能出众，精明干练，她们是我们眼中的女强人。她们这一次在经典969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分享精彩人生。经典969邀您3月8号起与我们一起聆听女企业家们如歌般的人生故事。敬请锁定经典969三月女神季特别节目969女人如歌。 女人如歌，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逐渐成熟化，二手车的热度也是逐年增加。在2017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再次突破了千万，达到了1240.09万辆，其中乘用车占比达到了80%以上，近千万辆的业绩。在这近千万辆的乘用车当中，二手轿车的销量达到了737万辆，而 SUV 仅仅占据了86.8万辆。我不禁要问了，为什么大家买二手车都不愿意买 SUV 呢？对于二手的轿车 SUV， 我们从既定的思维里面，轿车是用来代步上下班的，而 SUV 则是用来越野和旅游的。正因为有这样的认知，从车辆的磨损程度来说， SUV 普遍是要比轿车磨损严重的。一个跑西藏的车和一个天天转市区的车，谁的状况更加良好也就不用明说了。从日常用车的角度来说，磨损的严重程度决定了后期的故障率，同样也决定了后期的维修保养成本。买二手车的原因是为了省钱，最后省下的全部交给了维修店，这一点应该是绝大多数消费者不愿意去碰 SUV 的一个原因了。再来谈谈大家买二手车的初衷，大部分人都是作为一个过渡，比如说新手拿来练手，预算不足时的退一步选择，还有就是喜欢尝试不同车。二手车的价格低，性价比高，这一点是公认的，但同样也是水深，技术门槛高。既然是用来代步练手的，油耗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买二手车谁也不想买一个油老虎，比如说送你一台二手的纳智捷大七 SUV， 你估计都不一定想要，油耗就已经吃不起了。从二手车市场热销的车型来看，排名前几位的都是比较省油的，甚至 SUV 也是如此。排名前三位的 SUV 是途观、 CRV、 奇骏，他们都是公认油耗表现比较不错的。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不来，眼睁睁看清变坏，人睁睁看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另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说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所以选择不责怪。感情就像火车月台，有人走有人来，我的心是一个站牌，写着等待。

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三八妇女节，你为身边的女性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上与我留言互动。今天九六九就是爱经典，刚才听到的是邓丽君《我只在乎你》，接下来这首歌曲姜育恒《独上西楼》。 午夜独上西楼，月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